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有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北京时间晚间的9:01，您正在收听的是《然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报道晚间，体坛夜话的时间段。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去回顾一下东京奥运会在报道方面，尤其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报道方面所做出的一些工作。我们也会去关注前方的记者，同时呢，尤其是要去着重关注我们后方的报道团队，在今年东京奥运会的期间，是如何为大家呈现出这个全景奥运会的。 另外的一个话题呢，我觉得就是就像咱们这个提纲上写的，国安怎么了？ 国安怎么办？ 这个气的开节目的开头都让夏萌来说了。 王毅没有话了啊！当然了，王毅是在刚刚结束了90分钟这个赛事解说，所以呢也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郁闷的心情啊。节目一开始呢，说不出话来也能理解，一会儿多说说呗，说说转完球之后的感受。 一会儿还是让我们直播间里面。嘉宾 另外一位，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今天晚上呢不是就我们俩了。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就是咱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副台长焦玉辉。他也在直播间，为的就是和大家一块儿去分享他关注完今年东京奥运会之后的一些感受。先请焦台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我们然在东京特别节目开始的时候，在7月19号的早晨，兄弟畅聊里，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燃在东京》，整个东京奥运会的特别节目的一个安排。那么今天呢，到了收官的时候，可能也在这儿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个整体的情况，也跟大家沟通一下这次东京奥运会的我的一些体会，同时呢，也想听听大家对国安这场比赛的一些评论。 行，那咱们趁热打铁先说国安吧。国安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是以1-3输给了天津金门虎。估计开赛之前大家都没有想到今天这场比赛是定格在这样的比分吧。 对，你看咱们早上节目的时候还说呢，这场比赛 怎么进球，谁能进球，靠什么进球，结果 这个问题确实是解决了。但是咱们早 上是有进球啊， 主要是赖咱们早上没讨论怎么不丢球， 怎么不丢球， 结果让人家就进了仨，是吧。我看到在微信当中的零八格就说了，奥运会这刚结束，紧跟着就国安对天津，本来以为能够延续那兴奋劲儿呢，结果迎头一闷棍。 这可能国安也是考虑到咱们的心情啊，之前都那么高兴，也应该冷静下来去思考一些问题了。 咱们先连线一下。 我们马上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杨天英，也听一听他对于这场比赛的点评。天英你好。 哎，主持人好，焦老师好。 这场比赛开赛之前啊，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最终会丢球，更没有想到丢了仨球，能不能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呢？ 这场比赛刚刚踢完哈，我相信很多球迷的这种感受都不太好啊。咱们可能感觉是，这场比赛应该说啊，从头到尾踢的就是俩字儿，就是憋屈。就是我们都认为啊，国安队的表现应该比这场比赛表现出来的要强一大块才对。也许我们会丢球，对吧？但是我们认为国安队这场比赛至少应该不是这么个丢的方式，不是应该被对手打得这么的狼狈，而且不是这么的窝囊。我一直相信哈，北京足球的精神是要死也是站着死，我轰轰烈烈的进攻当中，不是这种踢的这种窝囊的感觉。其实咱们北京球迷，我觉得哈，整场比赛来感觉肯定是一样的，就是说最不能接受的是比赛的过程。因此，我认为啊，这场比赛咱们从战术到心态上面、状态上面都出现了问题，这个其实比输一场比赛更可怕。 尤其是下半场几个换人的这个，让大家有点看不懂，这是因为这是要归咎于主教练的问题吗？ 我认为换人首先是这样哈，第一就是我们的阵容就是这么一个阵容。你说国安队就是我们想换出点新的人来哈，咱也没有，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然后就是从首发当中看，其实就是已经有了大家应该是非常的奇怪了，对吧？有一些人这个队员上不了啊，其实也能理解。于大宝之前是受伤了，队里面给他换下来了。然后在中场的时候，咱们是主力，其实主要换的是两个边翼位跟中后卫。我个人感觉啊，其实咱们两个边翼位在此之前的这种伤病情况很多，另外一个打满了比赛非常多，体能也不好，换人是可以接受的，我认为不并不奇怪。然后下半场之后的这种换人，你看他上了乔成，上了王刚，上了李磊，相当于我们上了两个边翼位都换掉了，把首发的边翼位全换掉了，证明对这两个人的表现并不满意，这是一个。另外中场上了朴成，这是一个常规换人，让朴成跟那个西哲换位，朴成来打，这是一个。然后上了何振宇，这也是为了加强进攻的一个表现。应该说主教练推翻了自己首发的阵容的这个想法，推翻了，这是一，他对他自己前面的这个排兵布阵完全否定了，这是第一。第二，我认为朴成换掉了，就是朴成上场以后嘛，就他跟西哲又有一个换位，就是我其实一直就是希望朴成跟西哲两个人啊能够踢的时间更长一点，比如说朴成46分钟换的这个柏杨嘛，是吧？然后后来到了79分钟，这个何振宇换的张稀哲。 嗯， 其实我希望朴成跟张稀哲两个人能够踢的时间更长一点点，他们两个人打的时间长一点，其实对于咱们来讲，中前场的进攻会更好一点点。这两个队员才是国安队当前最有进攻力的人，他们放在一起踢的时间太短了。 嗯，尤其是在连续丢球之后，咱们这边情绪也是出现了很大的这个起伏啊。也有了这个红牌的出现，这个对于今后接下来的比赛会不会给我们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呢？ 这是我认为红牌本身不会是特别大的影响，因为比赛嘛，作为防守型中场出现这种防守动作啊，有红牌是正常的。但是这个红牌本身来讲，我认为它的情绪的作用比战术的作用更大。如果说这个球是在陈忠国在回防当中不得不伸手拉人，给队友拉倒了，让裁判罚下去了，我认为这红牌值得，啊，这红牌是战术性的。 嗯， 但是这种已经给对手顶在边路了，最后因为电视转播没有给的很清楚哈，我们只是猜测是不是底下踢了对手一下哈，把对手给放倒，然后裁判给了他牌，这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表现，这个情绪化的表现是不对的，证明球员现在心态有问题。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哈，就是陈忠国踢倒了对手之后，假如说是踢了哈，因为我们转播当中是没有看到的哈。如果是真的是踢了之后，裁判给他牌的时候，他看也不看，转头就走了，证明什么？证明球员心态不对。我认为这个球员心态，大家心态不对了，这个才是最麻烦的。其实比我们得一张红牌，下一张少上一个人更麻烦的是，球员现在心态有点问题。这种压力之下的比赛，这种把大家关在一块儿来踢的这种比赛哈。这种长时间的集训、长时间的封闭、长时间的这种踢种比赛，我认为球员现在的心态、情绪真的是需要好好调整一下了。 嗯， 存在很大的问题。 是，本来就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疫情的原因啊，还有这个人员配置的问题，加上这样的一张红牌所带来的更加不利的情绪方面的影响，可能国安接下来的这个路程会更加的艰难、更难走了哈。 现在我们就是希望国安队啊，在这个时候。因为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啊，国安队历史当中无数次的遇到过这种危机，对吧？我们的俱乐部是个老牌的俱乐部，北京国安是个几十年的俱乐部，应该能够有经验办法来调整，迅速进行一个调整，把球员的心态、把球员的状态要找回来，非常关键。球迷可以接受你有一次这样，他不能连败，不能连续这样，会丧失很多球迷的。 是，也希望这个调整的过程快一点啊！非常感谢天鹰在赛后给我们带来的评论，保持联系，再会。 好，谢谢。 王毅说点呗，还不说话，还没缓过来呢。 我在认真的，这个消化天鹰他的分析哈。就说到这个换人，我也看到在咱们微信当中，大家也提到了一些关于人员使用、关于换人的一些细节。我的观点跟天鹰不是完全一样。就比如说呢，像这场比赛当中，你首发采用一个532的阵型，对吧？你在后卫线做出人员的调整和改变。转播当中呢，我和南哲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前面的比赛打得比较密集，可能需要大宝休息一下，需要的两个边翼位王刚和李磊休息一下，你用现在这样的基本上正常对位的换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这个换人出现在什么时候？33分钟，对方是依靠你的一次失误打进了一个进球。 我们在532的阵型过程当中并没有给天津队形成完全的压制，对方能够打反击。那当对方打进一个进球之后，是不是在这一刻你就应该在上半场迅速做出调整，对吧，把阵型变成442。我们在转播当中也提到了，你442之后的解决办法就是减少一个中后卫上中场，比如说上朴成，你可以通过中场更多的人员能够形成短距离的传递的这些人员，像刚才天鹰所说的，朴成跟希哲多踢一会儿，这两个人之间的传递就可以改变我们中场进攻组织的节奏，而不是简简单单就依靠柏杨啊，依靠这个杨帆他们两个人的传球来解决进攻。他们俩要能传球解决进攻，他们俩就不是现在这身价了，他们俩就可以到欧洲去踢球了，能够出球的中后卫，对吧？那这个时候错过了一个调整的时间，也就意味着你在上半场比赛的时候浪费了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没有去改变你的阵容。如果改变的话，也许上半场就可以扳平比分。中场休息的时候45分钟这个换人，刚才天鹰提到了变成了442，上了希哲，对吧？这是来修正了首发阵容当中的人员的阵型，但是我觉得像刚才说的晚了20分钟的时间。那当第64分钟玉宁扳平那个比分之后，国安队是对于对手形成了压制，而且在那段时间里面能够明显的感到巴坎布已经不在状态，他的体能不行了，那在那个时候70分钟左右的时候，为什么不上大宝，上子明啊，上这种更有冲击力的球员，而换下这个巴坎布，对吧？我们在锋线上保持对于对方的压制，保持在禁区里面的强点的能力，保持在前场的一个更好的攻击性。中场又留下了希哲和朴成，为什么不是这样的调整，而是用何振宇一个非常年轻的，在之前比赛经验并不是很多的 U21 的球员 U22 的球员换下了进攻组织核心张希哲，对吧？这个调整也是让我不是很理解的。随后何振宇上场之后，我们迅速失去了对于中场的控制，让对方打出了反击，打进了第二个进球，甚至在最后的时刻，那个时候心态就已经崩了，包括小池那张红牌，就是心态就已经崩了。那后面的第三个进球其实就不可以不计算在这之内了，没有第三个进球你也没有办法扳平比分。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关于换人的时机，从你首发的安排到你第一次调整的时候措施，到中场的时候你换完人之后收到效果之后，第二次更加激进的跟进的时候又是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教练应该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承担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吧。 那你这个评价也是给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定了一个性啊，就是需要调整的不光是全队的球员，可能主教练比利奇也需要在接下来的短时间之内迅速的做出一个调整了啊。好，王指导你也别太生气了，调整一下心情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把这个时间倒回到这个东京奥运会的 说点高兴的事。 对，说点高兴的事情啊。那东京奥运会呢已经结束了，那么我们的前方四人报道团队现在也已经回到了国内，已经到了天津啊，开始了他们这个隔离的时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就需要我们前方以及后方的报道团队去进行一个很好的总结。那今天在我们夜话节目当中呢，体育广播双语之声的副台长焦玉辉焦台呢，也是在直播间要为大家去做一个东京奥运会之后的一个小的分享。我们请焦台给我们做介绍吧。 先说说看完国安的感受吧。 好，我觉得 为什么要把不高兴的情绪渲染给别人？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可以理解的是这个这种联赛的这种机制啊，这个3000一场比赛，肯定对球队，无论是主教练还是球员，甚至对这个赛事组织方，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么这个时候呢，球队包括主教练和球员能不能准备好这场比赛？从这个，我就说手头呢，拿着刚才这个王毅转播的时候，这个阵容和换场，这个换，球员这个换球员的这个示意图啊，可以看出国安的这个阵型已经乱了。对，所以呢，就是从一开始，刚才这个王毅说的， 不是我那个乱画的， 你乱画，532 到 被进一个球以后，这个完全思路就乱了。 对， 是刚才这个王毅，我们俩在沟通的时候说，这可能主教练手里也拿着几个条，因为主教练这么长时间对球员、对阵容到底有多熟悉，我估计呢，他没有更多的这个演练的时间。就你就为了打比赛来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些思路来去准备，对球员怎么样能够熟悉更熟悉，可能真是拿手里拿了一副牌，想上这个谁这个王刚的时候拿出了这个谁这个 拿何振宇了， 拿出何振宇了， 拿错条了， 对，也没细看。 就跟赛后那记者提问似的，本来是想问那个天津队那个替补队员进球那个，直接把这问题问给于洋了。 对，因为你被进了一个球以后吧，确实无论从主教练来讲还是从球员来讲，可能跟原来的这个战术计划就一下就被打破了。 这种变化呢，对于我们中国奥运代表团这次来讲，遇到的各种突发的情况，我们都是应对有序，所以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是，国安虽然乱，但是咱们没乱啊。 其实就是这样，不打无准备之仗， 对 对吧？咱们这次在奥运赛场当中，为什么能拿38块金牌？为什么我们这些运动员在那儿777人的代表团回来之后都是安安全全的？ 零感染。 哎，就是我们的准备非常的细致，把所有的困难都想在前面了。而且呢，对于自己的了解，对于对手的了解，对于组织方的了解，所有的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充分。那国安这场球很显然就是对于自己没那么了解，对吧？对于对手呢也有点拖大，对于比赛临场当中的一些变化呢，应变又慢了半步。 嗯 嗯， 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把国安放一放啊，哎，更多的时间留给 说说咱们准备充分的奥运会， 对对对，奥运会结束了，那么我们在整个东京奥运会这17天的报道当中呢，可以说也做了很多精心的安排。首先教材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看完东京奥运会之后，你有没有哪些感触呢？ 哎呦，这次奥运会啊，真的给我的感触特别深。一个呢是咱们这个体育广播开播以后呢，从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到今天的这个东京奥运会，我们大约经历了04年、08年、12年、16年和这一届5届奥运会，可以说呢，这届奥运会和04年的雅典奥运会呢，是相对我比较完整的能够从头到尾观看比赛的，因为其他的几届呢，08年是在赛场上，哎，很多比赛都漏掉了。哎，然后呢，这个后边几届比赛 也都在前方。 王毅，我们一直都是在前方进行这个采访报道， 嗯， 所以比较完整的来这个从叫旁观者的一个角度吧，来关注这届奥运会呢，还是很有很多的感触的。从奥运会的本身来讲呢，首先最受感动的还是我们中国奥运代表团的这个健儿这个表现。哎，这里边呢，无论是从第一金，哎，其实最让我激动的就是苏炳添。一个这个中国运动员能够跑进这个百米的这个 跑到 决赛 83，能进直道的决赛， 而且呢，一个30多岁、 32岁的老将， 能够跑出9秒83这样的成绩，真是让我这个为之振奋的。哎，那么也说明了，就是刚才我们回到刚才那话题，就是我们经过了一个当然是一个长达5年的充分的精心的这个备战准备，同时也是我们运动员的这种坚持不懈和这个备战团队这种科学合理的一个训练的体系，造成的这个今天这个奥运代表团的这样一个辉煌的结果，一个成果，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对于这届东京奥运会啊，还真是觉得有一些很多值得我让我感觉很可以认可的地方。 嗯，甚至可以借鉴到接下来2022年 的，对对对，因为我们共同面临着就是新冠疫情的这个威胁，这个是任何人不可回避的，全球都面临这样一个威胁，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美国，甚至欧洲大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东京奥运会推迟1年以后，它毕竟终于按时开幕了，这首先就是一个胜利。然后呢，在这个昨天晚上，我们又看到它顺利 闭幕 了啊！而且呢，还是有一些组委会还是想方设法给我们一些这个让我们觉得有一些惊艳的地方，比如说开幕式上的那个无人机这个制造的那个地球，那个完美的一个地球，然后呢，到闭幕式上，我们看到那个完美的五环，所以这些呢，我觉得会给我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呢，我们还是应该是向东京奥组委表示尊敬的，他们确实是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以后完成了这届奥运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巴赫主席说的，这是一届希望团结和平的奥运会，是一届前所未有的奥运会，那么应该说呢，是一个非常这个贴切的非常恰当的一个评价。这个是对于奥运会本身来说，那么我觉得呢，在现在这个形势下，这个新冠疫情的威胁的形势下呢，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当在各种疫情防控的手段之后，我们似乎让尤其是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后，我们似乎发现奥运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甚至大家都在怀疑质疑，或者说这个就是看东京奥运会是不是就取消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奥运会真正的再次拉开大幕，那么就是巴赫主席说的嘛，奥运会这个让体育再重回舞台中央，这样的就是说奥林匹克的这个价值再次让世界能够认可和肯定。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所有 参加奥运会的伟大的运动员们他们的发挥。 嗯， 哎，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运动员在赛场上这种特别个性鲜明的表现。从这个谁，这个杨倩的那个可爱的发卡，那个陶心的这个爱心的比心的这个动作，到苏炳添场上的一种爆发，到我们特别关注的肖日腾的那个体操的那个表现，我们都觉得他是这个比金牌更这个更宝贵的这个银牌。哎，所以他们的这些方面呢，让我们觉得这个运动员的个性更加鲜明了。然后马龙在这个夺得了冠军以后，这个接受采访是说，这个冠军你是不是特别激动，说就这么一会儿吧。这种运动员他这个一个不经意间的流露的，让我们认识到这个运动员他其实还是很可贵的。 嗯， 哎，这也是加大了这个奥林匹克运动它的一个价值的体现。 嗯， 另外呢，就是这届奥运会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奥运营销和奥运传播，我们这次呢，这个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奥运的报道呢，应该说非常成功。 嗯， 我们从7月19号到今天，到今天的晚上22:30，整个这个奥运特别报道人在东京正式结束。那么应该说呢，我们这是长达22天的一个这个漫长的一个报道。 嗯， 那么总时长呢，我算了一下，大概应该是160多个小时。那么在这期间呢，我们除了通过我们广播这传统的传播方式以外呢，我们更多的运用了这个新媒体的手段。我们在这个短视频平台、新媒体平台发布了大量的这个推送大量的产品，而且呢，这个效果特别好。那么短视频端的这个阅读量就已经过亿次了，这个具体数字好像是1.1几亿次的这个数据，虽然比那些大 V 啊可能我们还那个什么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已经是非常让我们这个可以值得这个赞颂的一个成绩了。另外我们前方四位这个前方的特派记者也是非常的辛苦，他们一方面满足了我们广播的传统报道的需求，同时呢也是在新媒体端这个推出了大量的这个新媒体的产品。哎，因为刚才说我说的这个短视频这些产品呢，其实功劳就在于他们前方四个人的这个辛勤的这个采访。 对，其实他们的这些采访也给我们直播的节目提供了很多的素材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抖音啊、快手上 对 各种各样的互动的这些游戏。 对对，就是我们在节目端、广播节目端和新媒体端，这些弹药都是由他们前方四位战士给我们发射过来的。哎，所以呢，这是从传播方面讲。另外呢，就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次奥运会真的是由于现场观众没有，哎，那么导致呢电视转播和新媒体的这个疯狂的这个推送，哎，所以呢，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让观众或者是让受众啊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一届奥运会。 嗯， 那么同时呢，这个奥运会上的这些各个的这个，因为电视转播，因为网络传播，让我们更加能够抠得特别细。就是所以从杨倩那个发卡到我们这个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口罩，以至现在都有假货了，满天飞的，对，这些东西成为了奥运营销的一部分了。哎，而不是原来那种就是追逐金牌，或者说这个奥运赞助商的品牌的无休止的植入。那么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这届奥运会的商业气息其实真的没有以往那么就是从奥运会本身来讲那么浓厚。哎，所以这是一方面。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呢，对于奥运会来讲呢，这是一个新的起点。那么就是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在疫情的影响下，奥运会究竟应该怎样的发展，可能要更多的借助科技的手段、科技传播的手段，然后同时要了解我们新的一代的受众的消费者的这种心理。 嗯， 这对于我们北京2022年冬奥会应该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示。 嗯， 不仅仅是在疫情防控方面，因为我相信疫情防控方面北京中国 会比东京做 得 更好， 我们不会提供禁不住运动员的纸壳床的。 对对 对, 对， 我们依旧会遵这个向世界呈现一个绿色环保的冬季奥运会。 嗯，是。那就像刚刚焦台给我们说的啊，其实在今年冬季奥运会的舞台当中，有很多事情或者很多的这些经验都可以借鉴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舞台当中。 嗯， 其实也将我们更加期待啊2022年这个北京冬奥会的到来。时间也非常的快了，只有179天了啊。 嗯， 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倒计时的。 现在应该是178天 了， 因为过了8点就是翻了篇了。 算得太精细了。是。那么在我们今年这个冬季奥运会的报道过程当中，刚刚教材也介绍了，其实有很多这个新媒体的手段是不是也可以运用 农在2022年东京北京冬奥会的这个报道过程当中。 我相信啊，从电视转播到网络传播这一方面呢，肯定会有更多的，因为从 5G 传播呀、4K 啊、8K 的高清的这种转播呀，然后呢到AR 技术啊这种。这个甚至比如说 3D 这种这个模拟的 高科技的 体验， 嗯， 到时候会让这个我们的这个观众会有更这个身临其境的一种感受。 对，就是即便我们没法在现场去看， 对对， 但是感受也会很好。 就我采访这个冬季这个比赛，像比如说大跳台，作为我现场的记者，我也只能在底下抬着眼望着， 嗯， 那个看不到头的起点的那个大跳台， 嗯， 那么我相信到时候我们的观众肯定会比现场记者要更加幸运， 嗯， 他能够通过高科技手段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运动员从大跳台起点跳下去， 嗯， 然后一跃而起这个过程，然后稳稳地落地这个过程，我相信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这些技术是完全可以实现，因为这次体操的转播，它那种全息的摄影就已经呈现出， 就是那 个 叫子弹摄影， 子弹摄影， 子弹时间， 对吧， 嗯？ 那个包括篮球也有那个画面， 对，对 吧？它是用一圈的4K 镜头，然后在同一帧做一个平行的切换， 对对对，包括这次百米的这个跑道的这个运动员的速度的 时速的一个模拟的这个 热成像似的，哎， 其实未来就挺期待的哈，就刚才像教台所说的大跳台的时候， 嗯， 如果要求规定，比如每个运动员你这个比赛服必须有一个超小的高清摄像头在你的衣服上， 嗯， 哎，或者说 你就可以跟着运动员一块下去， 在雪板上 啊， 你这个你看的时候，你选那个视角，你就从上面一看啊，这个时候这个跳台原来是这角度， 嗯， 啊，以前咱们从下边往上看的时候啊，你都觉得那个坡度 就觉得还行， 坡度不大， 对，但你从顶上往下看的话，我觉得那个叫恐高症就会犯了， 啊， 对，其实咱们这个北京听众可以去首钢那看一看， 嗯， 远眺一下那个首钢大桥就知道了， 嗯，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挑战我们的胆魄和勇气和能力的一项运动， 嗯， 另外比如说像雪车啊，雪橇、雪车这种， 嗯， 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机会体验的， 亲身体验的， 对 对， 对， 哎， 但是我觉得高科技的技术可以让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嗯，好，也让更多的期待放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这个舞台当中。 其实，另外从报道的角度当中呢，大家也能够看到一些不同。像这一届，刚才教台也提到了，他很感动的是那个苏炳添的9秒83。这两天我跟夏萌在上节目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家里人在提这届奥运会当中他们印象深刻的，也有很多是非金牌项目，一些银牌的项目，甚至一些没有拿牌的项目，甚至是一些国外的运动员也都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当时送小红花的那个安娜， 嗯， 是吧，她是一个没有 数学家， 对，没有这个， 他没有什么后辈 的， 没有后备员， 没有教练，没 有 这个队友，训练团队嘛，他就自己一个人带着车， 对， 带着装备来的。 我相信在未来的冬奥会的报道当中呢，因为冬奥会大家在接触，从频次上也要远远的低于夏季奥运会， 嗯， 对于项目的了解可能也要低于夏季奥运会， 嗯，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未来的报道的重心会更多的集中到比如说这个项目的本身， 嗯， 集中到一些非金牌项目的运动员他们的赛场上的故事，甚至一些赛场外的相应的故事会成为报道的重点的核心， 嗯，是的，那么我们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特别报道团队啊，后方的就是我们家里边的这些成员呢，稍后也会在体坛夜话的节目当中为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他们看过奥运会之后的一些这个感受啊， 嗯， 另外呢也会去寄予一下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到来，相信呢大家这个每一位主持人也好，还是编辑也好，看完东京奥运会的这个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有人可能会去关注，比如颜值啊，有人可能会去关注这个某一个项目是否能够得到更好的普及，会去关注运动员的装备，关注美甲， 其实一说这是装备 等等， 让我想起来了，就是在这一届奥运会当中啊，好像大家因为对于夏季奥运会都觉得非常非常了解了，是吧？对于夏季奥运会的运动员的装备，在今年的奥运报道当中好像并不多， 对，不多， 对吧？但是呢， 我这今年啊，我可能这个， 因为那个教材知道，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咱们报道非常多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叫鲨鱼皮泳衣， 嗯， 对。 但是呢，今年其实也有一些高科技的运动装备，比如说咱们拿冠军的这个几个王者之师，他们在之前训练当中是在 航天所的 风洞里边， 哎， 嗯， 对，来做这个风洞测试，包括运动员的这个姿态， 嗯， 啊，包括一些他们的装备。相信到了冬奥会赛场当中啊，冬奥这个项目，人和器材、人和装备的结合，它的对于成绩的影响更要大于夏奥。 嗯， 那时候你这个什么雪板啊，对吧？单板、双板的呀，这个服装、啊、 不光是装备，可能和天气的这个关系都很密切啊。 对， 嗯， 所以这些可能也会成为大家非常关心 关注的角度。 就比如说什么短道速滑那个刀和大道速滑刀 不一样， 它就是不一样。 对，还有就到了冬季项目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这些运动员会需要，比如说像风洞的辅助 啊， 高科技的加持。 就当时我看过那个。雪车， 嗯， 那个雪车的项目，它那个车就是完全是在风洞，甚至就是它能够达到像 F1 的那个级别的风洞测试来测试那个车。 嗯 嗯、全世界能够制造高质量雪车的国家其实也没几个，包括咱们的赛道、 嗯、 能够做成这样的赛道，全世界也就那么几条， 是为数的几个。 另、嗯、外，我觉得能够承受这个雪车雪橇项目这个瞬间高速行驶的这个运动员，全世界也没几个。 嗯。就像前几天咱们聊的嘛，就是你上天的航天员是吧、 嗯、 这个数量你划拉划拉比拿 F1 那个超级驾照的要多得多得多。 嗯，比能够， 所以其实这个呀，它就是说明了奥运会它的价值啊，它不仅仅就是一个身体方面的，它真的是青年精英的一次聚会。 哎，另外其实也是一个综合国力的 一个呈现。 对， 所以这次呢，我们这个虽然在金牌榜奖牌榜上我们居居第二，但是呢其实从我们的这个综合国力的展现来讲，也是和世界整体的这个水平相匹配的。 嗯，你刚刚说到这个我们在金牌榜奖牌榜的屈居第二这个话题啊，我也想到了， 不是屈居第二，就是 排名 第二。 对对对，您刚刚也说的就是这一届冬奥会，这一届奥运会呢，你是从头关注到尾了、 嗯、 那有没有觉得自己其实在心态上和往届关注奥运会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啊？其实这届呢奥运会呢最大的一个心态的变化呢，当然就是对女排的心态的变化。我觉得呢，我们对女排更多的是惋惜和理解，对郎导这么多年真的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带着这一支球队，哎，所付出的包括这些队员身上的这些伤病，哎，仍然继续坚持，这种理解。虽然这次的这个，话说回来，这个女排的成绩是我们在重返奥运会以后最差的一次，但是呢大家的对他的这个态度都真的是很平和，哎，所以呢我们也体现出我们的心态的一种更加宽容的一种变化，其实也是国人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一种表现。 嗯， 就是我们虽然女排这次没有打好，哎，女足也没有打好，女篮呢咱们家康乐啊之前分析的时候，女篮这次进前四是肯定的，而且很有希望得牌，但是呢可能是由于在后边这个巴金斯的这个比赛对阵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没有能够进前四。 嗯， 但是对这些呢我们应该说还都是比较平和的接受了。 嗯， 这也是我们综合国力提高以后，我们的自信心更加强烈了。哎、 嗯、 那么我们这方面没有打好，但是我们总体的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优异的，而且每一块牌子每一个成绩每一个名次都是这个实打实的。 嗯， 嗯，好，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是将体育广播双耀之声的副台长焦玉辉焦台请到了直播间，请他给我们对于今年冬季奥运会做了一个总盘点，尤其是关于咱们后方报道团队啊工作的一些总结和梳理。 对，大家呢现在也稍微收拾一下心情啊。我看到在微信当中还更多的哎 国安明天早上再聊吧， 不饶 的收拾一下心情， 嗯、 也让我冷静冷静，想想到底怎么回事，是吧？ 行， 然后到时候咱们再敞开聊。现在都是带着这个情绪， 嗯，进一段广告吧、 啊。 我们稍后将会请后方的主持人来和我们一块聊聊他们 的 体会。 今天的夜话呢， 嗯、 咱们还是主要是围绕着奥运会啊、 嗯， 把这个郁闷的心情稍微的平静一下， 放到明天吧。 明天早晨雄鸡唱晓的时候，您敞开聊。 一度电有多厉害？ 最远的一度电可以让新能源小轿车行驶8公里，最广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空调调高一度，每24小时可节约4.5度电。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首都文明办温馨提示：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报道晚间的体坛夜话节目。那从7月23号东京奥运会开幕到8月8号闭幕，半个月的时间里呢，北京体育广播少之声可以说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为大家关注东京赛场内外的各种各样的消息。那除了我们刚刚连线的前方的四人报道团队之外，就节目方面内容呈现更多的呢，还是由我们后方的报道团队去共同完成的。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呢，我们从雄鸡唱晓到晚间的金戈铁马，再到体坛夜话，其实所有节目都做了一个精心的编排，这其中呢也包括每一个整点的东京快报等等。我们在东京奥运会期间由7对主持人和4位编辑来共同完成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报道的编排以及主持的工作。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有请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的主持人和编辑们，让他们从一位东京奥运会观察者的角度来谈一谈本届东京奥运会给他们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我们首先呢就欢迎孟莹，听一听孟莹的感受。孟莹其实作为一个体育台的一位资深的主持人，也曾经经历过奥运会，那么在你曾经经历过的奥运会当中啊，对比起今年冬季奥运会，你觉得给你带来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当然首先最大的不同就是今年的这届奥运会它是一个和观众交流比较少的奥运会，虽然说跟之前相比呢，我们都是在后方作为主持团队来和大家去报道奥运会的，可能那种现场的感受不会那么强烈，但是毕竟我们在看电视转播的时候，其实每一次也会因为现场的这种比赛的气氛受到影响，所以其实能够感受到这种和现场观众没有了互动交流的比赛的确是让大家会有那么一丝遗憾。但是同时我觉得可能给我们更多的感觉就是因为它也是延迟了一届举行，所以我们对于它的期待也会更多更深，甚至说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更加需要这样的一场奥运会，让整个全人类大家一起去提振士气，我们一起去共同克服这场疫情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困难。而当然在奥运会赛场当中看到的这些久违的运动员他们的这些表现，还有就是不断刷新出的这些人类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些记录，真的是让我会觉得就是每一次看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正好你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员哈，在今年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有很多老将，当然也有很多新人小将的涌现，谁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其实要说谁的话，我反而现在具体想不到哪一位运动员，因为我们获得的这88块金牌以及后面的这些银牌和 88块奖牌吗？ 88块奖牌当中，我们这些运动员每一位我觉得他们的付出都是非常就是值得我们去向他们祝贺，向他们去表示致敬的。而且我昨天其实也看到了一篇文章介绍，就是虽然我们在奥运领奖台上看到的是金牌银牌和铜牌这三位获得者，但实际上在奥运会的赛场当中1到8名其实他们都是有奖状的，也就是说后面的4到8名的这些选手，他们虽然没有站在领奖台上被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去注意到关注到，但是我觉得他们同样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就像我当时看到的一个段子写的那句话啊，就是这前8名选手当中但凡有哪一位是我们中国的选手，他也是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全中国人民当中比如说跑得最快的前几名，这个跳得最高的前几名，游得最快的前几名，我们同样应该向他们致意。而且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我们对于就是体育强国的这种观念的这种植入，让大家也能够更加去关注，不仅仅是金牌的选手值得我们 敬重，银牌的、铜牌的，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获得前八名的，以及能够有资格去走到奥运赛场当中为国争光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尊敬的。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对于奥运奖牌能够有一个更，我觉得应该叫更理性的认识，不再一味的只是认着说谁得了金牌是我们的骄傲，那获得银牌的、获得铜牌的这些选手，其实他们同样是我们的榜样，是更多年轻人的偶像。 你刚刚说这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更加人性的认识啊，就是在金牌、奖牌背后吧，我们往往现在更多去关注的就是一个立体的人的形象了啊，他有高兴有不高兴，然后他会去承受压力痛苦，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喜悦和惊喜啊。我们可能更多的去注重这种更人性化的东西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孟莹，你作为一个作为一位妈妈，你有没有觉得今年的奥运会它给更多的年轻人或者给更多再小一点的朋友带去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呢？ 必须有，因为刚好我女儿她现在已经上小学一年级，开学马上上二年级了，所以她其实现在也开始逐渐的在建立自己的一些可能人生观、价值观、 对世界的认识， 对，比较早，但是她对于这些奥运选手的理解和认识的确就是通过在奥运赛场当中这些运动员的表现去逐步的有一个让她去理解或者说去认识的一个过程。就特别明显，我女儿对于本届奥运会，因为我在家平时也会看，所以她对这些奥运选手也现在是可以叫如数家珍，很多都认识。前一阵儿她最喜欢的是这个张雨霏，也不叫前一阵，就他最近一直都非常喜欢张雨霏。 我以为他喜欢的会是个男生。 没有，现在可能还没有到那种就是 追星的时候。 就他超喜欢张雨霏，只要看见张雨霏有这个比赛，然后就特别激动。然后比如说张雨霏比赛结束完了之后还会问我说，哎，妈妈怎么还那个张雨霏比赛还有吗？我说没有了，他再比他会累死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后面的这个乒乓球的比赛，他看我们的这个男队啊、女队的这些队员，经常有时候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队员交替还是蛮快的嘛，一些新队员像家里的长辈可能未必都认识，他就能叫出来这是谁谁谁，王曼玉啊、陈梦啊以及那天我看到这个陈梦小时候打乒乓球的一个视频啊，他一边看就一边说，哎呀，我好喜欢陈梦啊，陈梦小时候太可爱了。然后说，妈，我也想像他那样。我说，你先努力做好自己，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是 尝试一下。 对、就是真的能够感觉到，就是这些奥运选手在给这一波小朋友去树立一个特别健康的这种 正能量的 正能量的形象，以及让他们也会理解，因为在他了解这些选手的时候，就像刚才夏萌提到的，他们是一个立体的人，会了解到他小时候的一个成长的经历，还有他平时的一些训练的故事，其实就是在告诉他，你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也是需要不断的去面对挑战、面对困难、面对失败，那你该怎么去做。就从小朋友的这个阶段你就已经能够看出来这些奥运冠军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激励的作用，真的也是让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能够带着我的女儿一起去关注奥运会。 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奥林匹克特别愿意看到的一个场景吧，就是将奥林匹克的精神传输给更年轻的一代，传输给这个希望一代啊。好的，非常感谢孟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其实孟莹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呢，她的主要阵地就是在体坛夜话这个时间段，每天晚上在大家观看完比赛之后呢，都会为大家进行一个综述。同时对于第二天的比赛看点呢，孟莹也会给大家去做一个提示。那么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孟莹还是会回到1025动生活的节奏当中去，继续给大家传递健康生活、科学运动的新理念。感谢孟莹。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去分享奥运观感的是一位男主持，他就是康乐。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呢，康乐主要是和惠凡进行搭档，来完成早间雄鸡唱晓以及晚上金戈铁马的节目任务。另外呢，康乐其实在平时生活当中也是一位新媒体达人啊，特别愿意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们也来听一听康乐对于东京奥运会的观感。 康乐，你是参加过2012年 对 伦敦奥运会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这个 报道 主持工作。 对， 但是都没去前方当过记者。 是，但是就是在家里边其实也能够从我们在家里在后方的这个角度去看一届奥运会，对吧？ 对，就视角会更加的全面。 嗯， 因为在前边的这个记者，我们通过这个连线等等，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记者的一个疲劳，每天奔波在不同的这个场地当中，还得去报道，在疫情的这个情况之下，真是身心都是一个紧张的状态。但是在家里边看奥运啊，同时同样，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有这样的，听众朋友们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您的真的是视角非常的广。 嗯，那肯定的。我们通过这个，现在都全媒体了嘛。 对， 我们能够了解赛场，包括赛场周边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每一样东西， 是 对吧？那么，在今年东京奥运会的这个比赛期间，康乐，其实你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我当然最关注的是 比赛吗？ 比赛当中的女篮是我这个， 因为你也主跑女篮的这个， 对，一直我在跑女篮的这个口。然后对于中国女篮是非常的关注，但是这一次稍显遗憾吧，在对塞尔维亚的比赛当中领先九分的时候，最后没有把握得住，还是就像有的朋友开玩笑啊，年轻人，你把握不住啊，就是有一些年轻的这个选手在大赛当中能看出经验来，就我们跟对手的一个经验，塞尔维亚队，当然这一次中国女篮按照成绩来讲还是三大球当中表现最好的一个队伍，就确实比较关注女篮，另外一个就是关注很多的是像我们的一些优势的项目，感觉这一次高能也是不断，尽管有些项目像乒乓球有些许的遗憾，但是仍然能够感觉到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很多项目当中掌握了规律之后，经过了巨大的投入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让我再次想到了这个中国足球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个规律，是吧？ 可能就是熟悉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家里人啊，都比较了解康乐，就知道康乐其实是一个挺有娱乐色彩的这么一个主持人吧。就 谢谢。 其实你不光关注这个比赛本身，你其实你的触角还是会身在这个比赛周边方方面面的这些地方的。 对，我会关注。 对，我知道，就是你除了关注赛事之外，你还会关注哪些？我们可以说它为小花边一些的东西呢？ 比如说就是这个运动员的装备，我就会关注 啊，装备， 对，一些 专业装备， 对，专业的装备。 哦， 你比如说这个自行车比赛，自行车也是我曾经去跑过的一个项目，我都关注到了场地自行车，还有就是，当然这奥运会的是主要是场地的自行车的比赛，这个装备我就看。包括这个运动员们的这个鞋，还有这个等等等等的护具什么的，我关注的还挺细的，另外一点像是就是比如说在一些跑步田径的这种项目当中啊，我也会关注到这个运动员，另外还有游泳，他的成绩大幅度提升，这一届比赛到底跟一些什么样的细节有关系，包括他的在场下的这个一颦一笑啊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其实在关注到奥运会的这整体的金银牌奖牌数，包括比赛的这个比分等等之外，很多细节东西我认为更加有意思。 另外一点，你有没有发现今年这个奖牌榜也好，或者说我们称它为金牌榜也好啊，似乎不再像往届奥运会那么的引人关注了。当然我们也会去在意说，哎，金牌榜我们现在多少块牌了，但是我们没有那么执着于这个金牌榜上的数字了。 对， 你有没有发现？ 是，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已经拿到了51块金牌了，就是已经证明了在奥运会这个场地当中，我们能够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一个成绩，就能够拿到金牌数的第一。当然最后还是稍显遗憾，美国队确实 最后一天 非常强，他的这个女排还有女篮连续的夺冠，这个确实是厉害。但是我觉得大家会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现在的金牌银牌铜牌，甚至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观点，我认为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一些运动员尽管没有拿到奖牌，但是他的这个拼搏精神是完美的展现出来了，或者说某一些项目他根本就是在跟其他项目的对比当中是一个很弱势，平时根本不受关注的项目，但是他能够在这个项目当中继续坚持下来，尽管没能够站到领奖台当中，其实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就是大家的在之前有一段时间有一种所谓的这个金牌至上啊这样的观念，我觉得近些年这个观念已经被逐渐的改变了，大家更加理性的看待奥运会的这个金牌奖牌榜，同时也对于奥运会的运动员们啊这样的一种拼搏精神，包括他们的这个拼搏精神背后所付出的很多的这个故事更加的感兴趣。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各种各样的媒体的报道当中， 会有赛后运动员的很多故事的这个挖掘、 嗯、 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跳水少女、 嗯、 元气少女，对、 嗯、 啊，全红婵她的故事大家看了之后都会感觉到非常的感动。 嗯，是，就像你说的啊，其实我们在关注运动成绩本身的同时呢，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我们去观察运动员人， 对， 就是去观察人性了。我觉得这是大家在去关注了那么多赛事也好，那么多届奥运会也好，我觉得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上来说，是一种对于赛事、对于体育、对于运动精神的一种全新的理解吧。 没错， 嗯， 就是理解这样的一种精神。其实，你说奥运会的比赛跟我们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大众关系到底在哪呢？除了你看了非常的开心、 嗯、 啊，为运动员们这个争金夺银去呐喊去助威、 嗯、 但我认为真正的这个连接它是一种精神上的连接、 嗯、 就是通过奥运会你所展现的这个精神，包括这个运动员在背后他的奋斗啊努力、 嗯、 你是可以平移到你日常的生活当中的、 嗯、 你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我的日常生活可能都会遇到种种的困难、啊、包括未来你想要去奋进、想要突破的一个目标，在运动员的身上太好的展现了、 嗯、 真的就是一个个的奋斗者，有的成功了，有的攀爬到了 中途遇到很大的阻碍，有的真的就可能就是坚持不下去了，但是也看到了、有九年伤病的这个、谢思义坚持到最后也得到冠军了。跳水队当中的老将王蒙一直被其他的、明星队友的光环所谓的掩盖这么多年，但是坚持到最后也拿到最后的金牌，给大家很多各种各样的启示、 嗯、 所以我觉得看奥运会、啊、大家如果只是看体育比赛的话、没有往深里边去挖的这样的一个内涵，那可能看的还是挺可惜的。 嗯，是，你这个角度我觉得也是能够充分体现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是很好的体现。 是， 嗯，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奥林匹克和我们平时生活的一种链接， 对， 但是你刚刚是在精神层面上去聊，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在看奥运会的时候，因为随着我们现在、物质水平越来越高哈， 对、 我们需要去追求精神生活，我们在比如说健身方面也有很大的需求、 哎、 那通过奥运会呢，其实往往对于我们日常的这种健身啊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这种提示作用、 嗯、 或者示范的作用哈。 你说太对了， 对，我就发现很多人，就是我那天听一个同事说他平时在练举重， 哎呀 啊，就举重这个项目我们大多数情况之下是通过奥运会或者举重世锦赛才能够去关注、 嗯、 日常生活当中你说普通人谁会去练举重呢？ 他说的举重我理解的，他肯定不是像奥运会的那个抓举挺举， 不不不， 他真的是在 练专业的举重，他是跟着现在北京举重队的一个教练在练专业的举重、 啊、那太厉害了， 就是因为他想去尝试一下这个专业的举重运动员就是什么感受、 啊、 然后慢慢的去尝试以后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就是对于那种力量极致力量的追求 对 吸引到他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奥运会带给大家的这种生活上的改变吧。 是、 嗯、 就是他会有很多这个经典的这样的包括非常好的例子展现给大家面前、 嗯、 一打开奥运会的赛场你一看人家那个体型是吧、 嗯、 像稍微胖一点的朋友当时就会下定决心少吃两顿， 我奥运会期间我得减肥， 而且多跑几圈、 嗯 啊、尤其是我们男同胞看到了中国的这个举重队这么给力、 嗯、 男子拿了好几块金牌、啊、一个个都破纪录，你看人家那个体格、 嗯、 包括夏萌刚才提到的举重，这个举重确实好多健身爱好者为什么爱看举重、 嗯， 他这真的是看到大神了， 对对对， 那这些举重运动员在健身界绝对是大神一般的存在。 我就记得当时吕小军比赛的时候就很多这个国外的网站嘛，就一些国外的网友就在说这是他们膜拜的大神、 对 啊，就一发现哎，好像吕小军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是一个举重界的老将，但没想到在人家这个举重群爱好者的群体当中人家就是偶像一样的存在。 对 啊， 就是健身健美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级别、 嗯、 但是说你要到举重了，举重运动员高水平的，他对于这个肌肉的这样的一个精确的控制、 嗯、 啊，包括每一个 教科书般的这种肌肉嘛。 对啊、 嗯、 就是我们经常健身的朋友可能会测身体当中的这个肌肉的含量、 嗯、 那举重运动员的他们这个 很好的示范 啊，对啊，他可能每一刻这个肌肉都要肩负起多大的一个重量， 嗯 啊，这是一个科学训练的过程。所以说我认为确实是通过看奥运会，大家平时玩的项目尤其跟自己玩的项目去对比、 嗯、 感觉到了跟最高水平的有这个差距，更加激励我们未来去、不断的向前迈进、 嗯、 包括我看到一个项目也深受启发，什么呢、 嗯、 就是这个划艇、 嗯、 皮划艇的这个项目、 嗯、 啊，确实 它也是，就尤其是划艇它也是一个全身的运动、啊、 对，全身运动。然后我就想了未来 我 也去尝试， 别总去泡健身房了，挺枯燥的，就是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好。 和大自然多多亲近吧。 对，你看这划艇的运动多好啊！ 是，我们知道这个在奥运会结束之后，体育广播在节目当中啊，在咱们的早晚间的节目也是有一个重新的安排，也是延续了奥运期间这个两个小时的大直播的一个模式。 对， 尤其咱们晚上金戈铁马哈，也有重新的一个改版。 是， 作为这个接下来金戈铁马，我们怎么说牵头人，给我们介绍一下金戈铁马今后的这个改版的一个方向吧。 这个节目是原来是6点到7点在晚上，那么我们在奥运会之后呢，还是延续奥运这个期间的时段，就变成了5点到7点，是晚上高峰的这个时段，所以时长会增加1个小时。而在内容方面，除了我们要继续的延续体育广播对于体育的这个专注度和专业度之外，我们要拓展视角啊，包括这个新闻资讯啊，娱乐资讯啊，以及各种各样大家所关心的健身、健美、健康、交通、天气真的是各个方面，只要是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这样的一种定位。另外在主持人方面呢，除了康乐将会去调到金戈的这个时段，另外像是夏萌，你应该也是接到了通知， 是的， 未来也将会在这个时段当中所出现，所以我认为未来的金戈铁马，也就是在8月10号，下午的5点到7点就开始了。将会给大家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 好的，感谢康乐的分享。 好的，谢谢。 我们每一个人在关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角度和切入点都不一样。有些人膜拜大神，那也有些人呢是关注颜值。无论是什么样的初心，最终的愿景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全人类在奥林匹克的感召之下，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同时呢，也将世界、将全人类变得更加的团结。那接下来要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就是主持人慧凡。 首先我从一开始就特别的在关注，说哇，就在赛前我在想，如果是一个完全没有观众的空场的奥运会会是怎么样，也许现场的运动员会很难去调动起来他们那种最高的竞技水平，因为尤其是一些室内的比赛，甭管是乒乓球啊还是一些像篮球的比赛啊，其实都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给一些正向反应的。那放到室外的像田径这个大项里面就更是那样了，每一届的奥运会田径大项开始之后，那都是一个晚间的一个盛宴，所有的观众都会带着兔崽带口的进入到体育场，然后拿着最喜欢吃的一些小零食开始欣赏比赛。就如果没有了这些之后会怎么样，但是哎，跟我想象的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异的。确实运动员们并没有被空场所影响，反而是可能有一些不是那种人来疯式的运动员，他们更会被这样的一个空场安静的环境去更专注于自己当下的比赛。 就有点像他们训练时候的那种状态哦。 对，真的像那个训练赛的时候。所以虽然说没有观众让我们觉得挺遗憾的，但是通过电视转播看到运动员们他们在屡屡的突破自己觉得真的这样的一次特别的奥运经历也是非常值得去纪念的。 我们总是会去探讨说一届奥运会的举办会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去哪些改变哈。我觉得今年这一方面呢，就我自己感触还挺深刻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再去观看一些帆船帆板的时候，也会去联想到，哎，我以后能不能去尝试尝试啊，现在大家生活条件都好了嘛。还有我们在看这个皮划艇的时候，也会去想说，哎，我这是不是休息的时候能去顺义这个水上中心也去体验一下。慧凡，其实我知道你作为平时生活当中一个运动健身的这个爱好者达人哈，你在今年这个奥运会关注的同时呢，有没有去和自己平时生活里的这种运动方式去进行相结合呢？ 你刚才说那个水上像帆船帆板这些我倒是还没想过，因为确实哎，作为一个很惭愧不会游泳的旱鸭子来说有一点艰难，但是真的之前我还真尝试过水上项目龙舟因为很多的企业在团建的时候都会选择龙舟，这是一个很考验团队作战团队精神的一个项目。我也是被之前的一个教练 带着去做了那个打鼓的那个角色，就是整个是在全程靠鼓点儿、靠那个喊口号去带动节奏的， 气氛的担当。 对，就是气氛组的一员吧。而且那个气氛组很重要，就是如果这个鼓打的不好的话，那整个团队就没有气势了啊，那整个那个划桨的速度也会乱掉。但是确实水上运动是有它的魅力的，就是大家，就是众人划桨啊，水浪高那种感觉。我觉得接下来，在还没有学会游泳之前，我也是想去再继续尝试一下，比如说像皮划艇啊这些项目。 今年这个奥运赛场当中很多这个高颜值的男生和女生出现啊，你有没有关注谁的颜值，被谁的颜值所吸引呢？ 哎呀，那真是太关注了。我觉得我在每一届大赛当中啊，这个环节那都是不能落下的。这次东京奥运会，男子的运动员我印象最深刻的那肯定就是撑杆跳高的，现在真是不世出的一个天才，瑞典小将杜普兰蒂斯啊，只有21岁，但是他真的已经是打破了现在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来保持的。从去年的疫情期间的室内田径锦标赛，他就已经是破掉了之前法国的名将莱维莱涅所创造的那个6米15的成绩啊，6米17，然后之后又在一个分站赛里边打破了自己保持的这个记录6米18。到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的赛场，我们都知道，其实他跳过了6米多之后，就已经是拿到了那一块金牌，但全场都在屏气凝神去等待他要不要去继续挑战。果然，他去挑战了自己的记录，就是把这个记录升高到了6米19。真的，当时我看的时候，一个是都不敢呼吸，我觉得哇，就真的这个新的纪录要诞生了吗？就在他跳过横杆的那一刻，其实他已经越过了，而且比横杆要高出了一段距离，但很遗憾他的胸口还是碰到了横杆，所以那一跳是失败的。包括后面的两跳，他其实已经是耗费了很大的体力哈，体能，所以后面的两跳也没有成功。虽然如此，但是他的那种就是我看到一个天才不断的在继续突破自己的上限，继续去创造一个奇迹，这一点很感动我。还有一个就是现场他所有的那些对手，包括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的这个卫冕冠军巴西的选手，还有传奇的老将法国的拉维莱涅，其实都在等待他去创造这个新的记录。就是这种新传奇跟老传奇之间的对话，直接就让我当时真的看的是泪流满面。尤其是看到拉维莱涅坐在场边，就他那个眼睛里噙着泪花，看着这个比自己小13岁的天才少年，就像他当年打破布博卡的那个记录一样，去创造新的神奇的时候，哎，我真的觉得很残忍，同时又觉得这种新老传奇的交叠传承，就是人类在突破自己的上限，去实现那个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等最好的一种诠释。 同时也更团结啊。 对， 是，就像刚刚慧凡你在说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也是挺动情的。你在关注比赛的时候，其实，不光是你，我相信很多的观众在去看今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除了关注奖牌榜上的变化呀，关注金牌、银牌、铜牌之余呢，可能更多的还会去关注每一位运动员背后的人性的那种光辉啊。我觉得这是可能大家在去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完了之后，经历了一届又一届的大赛的这种洗礼，我们对于比赛、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深刻的理解。 确实很多的这个运动员，他们虽然是在一个5年的奥运周期当中还在坚持着啊，我们也看到很多老将在这样的长时期的集训后面也创造了很多的优秀的成绩，包括32岁的苏炳添，包括巩立姣啊，他们都是在这个延长之后的奥运周期依然是创造了比自己的那个曾经更好的一个自己。当然我也是关注到了一些比较年轻的选手，他们也是在为了一个目标，也可能就是只有这一次机会的目标在努力。就比如说我们北京队的巩立，空手道女子61公斤以上级的这个选手，当然他也是一个颜值很高的选手啊，但是他曾经是一个跆拳道选手，为了东京奥运会在新设项的空手道上去奋力一搏，那他改项了，改成了空手道。5年的奥运周期，整个的一个完整的备战，但其实他是在后面的1年半 就是最临近东京奥运会的一年半之内才去创造了一些新的好成绩，所以我觉得，而且空手道这个项目又只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出现，接下来的巴黎也不会再有他的身影了，就是这种为了唯一的你的那个目标，只有这一次机会去倾尽自己的全力的年轻选手，同样也是让我觉得特别的值得敬佩。 就对于他们的勇气，我觉得像就像你刚刚说的那种为了唯一的一次机会去进行拼搏，甚至有一些赌博的成分在里边，这种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很难去体验到的一种心情和环境啊。这可能真的只有在奥运赛场当中才能够看到。昨天在闭幕式的现场，这个国奥委会主席巴赫是用这个前所未有来形容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如果说结合到慧凡你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让你去用一句话或者几个字来形容东京奥运会，你会如何形容呢？ 我觉得是独一无二吧。真的，确实是一届对太特别的一届奥运会了。而且在这样的一次奥运盛会里边，其实我们是冒着一个很大的对于这种安全的担忧，对于整个疫情、全球疫情还在发展的这种担忧，去审视它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我觉得东京奥运会真是完成了一次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但确实，整个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超乎所有人的预料啊，拿到了88枚奖牌、38块金牌。那同时，也在这样一次盛会当中，让我们感觉到，虽然病毒还跟我们在共存着，但是我们依然是可以通过体育的这种方式，去打开世界的眼界啊，也让我们再次去经历这种体育，竞技体育本身的魅力吧。 好的，非常感谢慧凡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深刻的一段体会啊。我觉得也让我们对于奥林匹克精神有了更加深入的一个解读，同时也更明确了奥林匹克精神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就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虽然不能够去参加奥运会，但是奥运精神这四个字完完全全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得到体现。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北京体育广播商业之声的资深记者陈默来给我们分享他关注奥运会的一些感受。 因为以前可能在这个采访奥运会的时候哈，更多都是从这个项目自己跟的这种项目的本身去关注，比如说你像跳水，如果说我是在一线的话，可能更多的比如说我希望作为一个跳水的这种记者，会把我们这些金牌背后的这个故事去告诉大家。因为比如说像咱们北京的运动员像曹源，大家可能看到了他是拿到了这一金一银，可能之前失去了这个双人男子三米板的这个金牌有一些遗憾，可能会觉得仅仅是遗憾而已，但是在我看来，作为一个专业的记者来说，我会觉得很心痛。这个心痛是因为，其实如果说是东京奥运会没有延期一年的话，那曹源应该说是在跳水队应该是板台金项，他要一个人去身兼三个项目，是这个三米板，然后双人三米板和这个双人的这个十米台。但是延期一年，在这个三米板的这个项目上，他的搭档谢思义，然后呢有了这个新人王宗源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所以他的这个双人呢项目就被这个王宗源去取代，等于说被一个初来乍到这样的黑马去取代了。我觉得这对运动员来说其实还是这个备受打击的。那在这个十米台上，他和这个陈艾森还是一直这个坚持搭档。而就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举办就是选拔赛之前，他的这个肩膀又脱臼受伤了，所以那个时候能不能去东京其实还都是未知数，全都是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毅力，以及自己作为一个三届参加这个三届奥运会的这种老将这样的一个稳定性，最终还是去了这个东京。那所幸最后他是战胜了杨健，拿到了一枚金牌。我觉得这可能这枚金牌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内心的一个填补。我觉得可能我会更多的把这些背后的故事去告诉大家，包括这个全红婵，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13岁不到14岁的小姑娘非常可爱，但是你知道她的出现其实也是占据了另外一个人的位置，这另外一个人其实就是张佳琪。因为张佳琪和这个陈芋汐一直都是在这个十米台上女子，两个人都是就是非常小嘛，然后也都一直是非常拥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但是全红婵的这个出现吧，其实也是顶了这个张佳琪在这个单人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参赛这样的资格。但是好在两个人在这个双人上其实还是手拿把攥的去拿到这样一枚金牌。我觉得我会希望 就是说如果我在前方采访的话，我会更多的把这枚金牌的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有更多的艰辛去告诉大家。但是就是今年用一个旁观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去看待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就是我每天都在刷这些社交媒体，你知道吗？就突然觉得大家可能希望我们看到奥运会的时候更多的是高兴的事儿，更多的是他的这个实力担当、正能量，或者说是说，他们就现在的我们的观众可能不太想再说这个奥运背后有多么的这种辛苦啊、艰辛啊，怎么怎么样，可能他们更乐于看到这个体育带给他们这种积极向上这样内容，哪怕说是小姑娘说，哎，我就吃辣条啊，这样好看，感觉好像我也吃辣条，就总是去找一些共同点，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到了这个现在这个年代，我们传播体育的这种状态和完全不一样，那等于说我们去再去介绍运动员这种心性格呀，包括人家不是说性格，然后都成了这个性格的那个标那个代名词了嘛，全红婵的，那等于说我会觉得以后可能也会对我们去报道体育有了一个新的亮点。那我这次其实更多对我来说比较冲击的是，就是那种赛场上的这些故事，包括我们的这个自行车选手是这个学霸级的运动员，然后莫名其妙就拿到了第一名，但是他完全用他的这种物理上的这种理论，一个人就代表了这个教练，然后这个康复师，然后等等一系列这种科研人员，对，数学家。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更多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体育不仅仅说是体育训练和锻炼，而是看到了这种人生未来的那种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且就是在最后一天的这个马拉松比赛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都是前三名，比利时的一个也是，就是他的比利时的一名参赛选手最后拿了这个第28名，采访的时候哭得梨花带雨的，他说我不敢相信我已经完成比赛了。我当时心想，我说你都没有跑过，没有跑完过马拉松，为什么去参加这个奥运会呢？他说也是，那奥运会比赛是他第二次跑完全程的马拉松，让他还跑掉了一个指甲，在我看来好业余啊。但是我觉得人家参加了奥运会，在奥运会赛场上拿到了第28名，然后真正的是那种就是奥运精神的这种重在参与，我们会觉得可能这些的故事更能够越来越多的去打动我们现在就已经投入到这个体育训练和运动生活当中的这种人们。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我们这种奥运，这一届奥运真真正正的好像让我们更加觉得这些运动员和这些体育生活更加贴近我们老百姓的这种生活里，所以让我们会觉得更加这个动容。而且我当时会在想，你看我们这个年轻小将哈，13岁的、14岁的、16岁的都已经争金夺银了。我说天呀，我说如果赶明儿就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可能练个2-3年、3-4年都能够走上奥运会去拿金牌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体育在人生当中的这种价值，并非说我们好像就一生以此为事业，其实你也可以就是兼顾你的学业，兼顾你的生活，然后把这个体育锻炼变成一项你的这个兴趣爱好，去丰富你的人生，然后也可以可能去争金夺银，或者说是取得一个不错的名次，让你铭记一生都可以以此为豪。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感觉我们的这种奥运会更加平易近人，可能街边以前在这个广场上滑滑板的少年可能第二天就已经登上了这种奥运会的这种赛场，所以我觉得可能奥运会更加真真实实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好，那接下来在直播间里要发声的呢，就是我们的小丽姐姐。小丽姐姐其实作为体育台的一个资深的主持人，以往也参与报道过多届这个奥运会啊、亚运会啊等等一系列大型的赛事，有在前方的，也有在后方的哈，非常多，经验非常的丰富。那今年作为一届前所未有的奥运会，您觉得东京奥运会给你的最大的感觉是什么？ 东京奥运会2020年，应该是我进入体育广播的第5届奥运会了。我们从2004年开始经历2008年、2012、2016，然后来到今年，其实应该是去年哈。在这之前一直都在猜想说2020到底有没有奥运会，还好真的有，所以我作为一个体育工作者，内心还是一直期待的，无论是有疫情也好，或者是各种困难也好，我就一直心里在想。不能没有，确实是。我觉得奥运会从2004年吧，让国人开始有兴趣 到2008年热切的期待来到身边，再到2012年完全去欣赏，到2016年呢，远隔重洋哈，大家还是非常的关注，一直到今年2020年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从做节目的角度来讲，从我看到或者是听到受众的这个反应来讲，心理过程还有心理的变化给我的感受还是比较深的。比如说2004年雅典奥运火炬来到中国之后，来到北京传递，那个时候是中国和奥林匹克运动的第一次亲密的接触，大家非常的好奇奥林匹克运动到底是什么呀，它代表的荣誉之外还有什么呢，那是一个探索的过程。然后2008年当我们真正的去举办奥运会，奥运就在我们的身边，赛事恨不得就是你买一张票就可以去看，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觉得最高殿堂的这个体育精神就在这里，我们的运动员在自己的家门口有如此的表现，激起了无数国人的这种自豪感。然后经过了这一波热潮之后，我们有了全民健身日，然后再看2012年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这两届奥运会我觉得大家的心态就比以前有很大的改变。一直到今年疫情之下，我发现大家看奥运不再是为国争光我自豪，不再是看到国旗升起我流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还有，更多的是我看到的是奥林匹克运动回归到了大家的生活当中。比如说从2008年之后，全民健身日之后，包括在前两年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更多的人投入到了平常自己能够去从事的体育活动当中，有更多的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们日常的感受。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接触到奥林匹克之后更大的变化，也就是无论是属于精英体育的奥林匹克运动是如何回归到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过程是多么的漫长，但最终原来体育就在生活当中，就在我们的身边，这是我看到的一种比较独特的感受。尤其刚才我的同事们也提到了，关注到奥林匹克运动员不再是关注他们的这个成绩和金牌，更多的关注的是他们的成长经历，包括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关注这个人。我们也是，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你会发现去关注奥林匹克运动的人呢，不光是以前的体育爱好者了，而是日常非常普通的人，打开手机的各个客户端啊，或者是自己关注的一些媒体的方式哈，都可以去参与或者是去讨论。而且很多咱们的体育爱好者在关注这些媒体报道的同时呢，我觉得也会把他看到的这些有关体育的内容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要给大家介绍一条比如说最后男子马拉松的消息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每个人的这个 PB 说得特别的清楚，因为我相信很多长跑爱好者是很关注这个点。包括像因为我自己工作很忙哈，很少会去外面户外跑步，在奥运会之前也是应小伙伴的要求说，哎，咱们去朝阳公园跑步吧。我说啊，朝阳公园是网红打卡地呀，那里面有专门的这个著名的小怪兽哈。我说我听说很久了，听说很多年了，但是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办法去参加。然后他们就教育我说，姐姐，不是没有机会和时间，而是你不愿意拿出时间啊，这样 时间挤挤总会有的， 真的就是触动了我好吧。然后一早也没有太多了，就是每一周周末的时候一早大概6点多钟的时候就和他们相约去非常有仪式感的这个朝阳公园去打卡的时候，才发现公园里有这么多去亲身去跑步的人，没有跑也可以走，有那么多的人都在进行早锻炼，还有成群结队的阿姨在做自己喜欢的，比如说广场舞啊，或者是他们自己喜欢的那种体操的方阵等等哈，有踢球的，有甚至有打网球的，还有打橄榄球的，我真的是很诧异。一个早晨大概也就一个半小时看下来之后，我就内心非常的满足，我觉得我做这一份体育工作做了将近20年的时间，身边尤其是北京市这个群众体育能开展的这么好，真的是心里特别的满足，觉得这个工作我做的非常的有意义。所以说无论是奥林匹克还是精英体育，它真的能够回归到生活当中，我想这就是奥运会给我们中国，给我们北京，给我们普通人带来的一些变化。 嗯，是的，一届赛会结束之后，如果能够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这个运动健身当中去，那么这届赛会的功能就达到了。非常感谢小丽姐姐给我们带来的关于东京奥运会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请出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的编辑沈彤，听一听她在东京奥运会期间都为我们的特别节目做了哪些工作，同时也关注一下她给我们带来的奥运会的观感。 我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是从7月19号开始的，正好赶上我第一个编辑班。其实我的东京奥运会的编辑工作是从7月18号晚上就打响了，因为此前两届夏季奥运会，伦敦和里约，我们都是在境外搭建了直播间，在当地进行编辑制作直播节目。不过那只是一个时间段的节目，而燃在东京是从早上的雄鸡唱晓到中午的东京快报，傍晚的金戈铁马以及晚上的体坛夜话，将全天的节目都串联起来，节目累计的时间达到6个小时，编辑的工作量增大，加上比赛多集中在当天下午，信息更新的快，头几天上班还真有些不太适应，好在同各个组的主持人及时协调和沟通，很快就走上了正轨。虽然这一次也没能在现场采访东京奥运会，但一直关注比赛也是感同身受。自己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7月26号那天，由于中国代表团在头两天表现出色，日进三金，因此当时人们对第三比赛日中国队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当天接连发生了意外，先是下午的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陈艾森和曹源由于在比赛当中的一个失误，不敌英国的戴利和马修里的组合，让跳水梦之队包揽八金的愿望破碎。不过当时自己并没有失去信心，因为晚上还有乒乓球的混双决赛，中国的许昕刘诗雯组合对日本的水谷隼和伊藤美诚此前保持全胜的战绩。决赛的前两局，新闻组合也是发挥出色，很快就以2-0领先，眼看就要拿下第三局，但是日本队突然找回了状态，也让比赛的进程发生了逆转。尽管许昕和刘诗雯在一度落后的情况下，还是顽强地将大比分扳成了3-3平，但是最终还是遗憾地以3-4不敌日本组合，无缘奥运历史上首枚乒乓球的混双金牌。而在女子举重55公斤的较量当中，中国的廖秋云由于菲律宾选手最后的神奇一举而痛失金牌，这样的结果确实让一直关注比赛的我都难以接受，更何况是为此奋斗了5年的运动员。我也十分理解为何赛后刘诗雯会泪如雨下。不过东京奥运会也不总是让人失望，也有惊喜。5天之后的8月1号，两位中国田径队的老将巩立姣和苏炳添一天之内就改写了中国田径的历史。四朝元老的巩立姣以20.58米的最好成绩夺到了女子铅球的金牌，这也是奥运历史上中国队的第一枚田赛金牌。而在当天晚上，苏炳添在男子飞人大战半决赛当中更是一战封神，以9.83秒的成绩打破了亚洲纪录，也兑现了自己赛前的诺言，成为第一位跻身奥运会男子飞人100米大战决赛的中国选手。那一晚苏炳添展现了中国速度和挑战不可能的气概，而巩立姣也让我记住了他赛后的金句，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我今天真的就实现了。 东京奥运会结束了，受到疫情的影响，这届赛事呢无疑是特别的，也是不同的，同时不同的还有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媒体，我们不再为金牌论了，我们也更加看重运动员背后那个立体的人，他们的发卡、美甲、哪吒头、保温杯，他们和对手的互动，他们的可爱的表情动作，通过观察这些，我们觉得奥运选手其实离我们的生活挺近的。也正是我们早就已经把体育运动融入在生活当中，才让我们离奥运会更近了一些。这些和以往的不同是以我们强大的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奥运精神、爱国精神，或是不同名次、不同奖牌的意义，这前后17天的观赛收获以更加深刻的形式根植于我们的心中。再过179天，北京冬奥会就将拉开大幕，我们也期待那个时候冬季运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感受，而且相信到那个时候，我们作为东道主所展现出来的自信、热情和包容，也将是每一位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和诠释。节目最后感谢东京，期待北京，我们2022再见。To the gates of the Great Wall.

也是亚洲赛艇奥运史上首枚男子奖牌。 虽然这可能不是我们期待的那枚金牌，但是对于张亮和刘志宇来说，这已经是实现了中国男子赛艇在奥运会上的破冰。他们在这个欧美男选手统治了一个多世纪的项目当中，终于带来了一抹鲜艳的中国红。 我感觉我和亮哥今天发挥的真的很极致了，拿到这个铜牌我觉得真的很值得。 我练了21年，我能走到今天这位置是我心中的梦想，因为我要拿到奥运冠军，他始终是我张亮的梦想。想要金牌在我俩的心里讲